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六姑，我知道呢你是很喜欢王家卫的，是不是？ 是啊。 我之前我记得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呢，讲起王家卫的戏啊，六姑都总是很想在我们这个节目呢揀几套王家卫的电影呢跟大家一起聊一下。 是。 咁今次呢我们就真是成军美意，咁就去讲一下啊你最欣赏的一套王家卫的电影。咁今次呢六姑就揀了一套你很喜欢的一套电影来了，是不是？ 又不是说最的，即其实很多套都喜欢的。 咁你最喜欢的如果而家即刻请你谂一套， 好难啊！我都好多都好中意嘅，好难拣啊！咁但系咧，我觉得因为佢呢个咧戏，我见佢上年啱啱有一个选举咧，话佢系21世纪嘅其中唔知50套最好嘅电影之一啦。因为佢啱啱系由2000年开始计嘅，咁咧真系10几年之内嘅啫。 佢呢个英国广播公司啊评选21世纪最伟大嘅100部电影嘅第二位， 系啦，冇错啦， 唔系香港人选噶，英国广播公司选噶，哇，都几犀利。 是啊，所以咁好啦，不如讲呢个啦。咁样呢个系同埋个故事系相对地容易啲讲嘅。系因为王家卫戏呢其实曾经讲过一套呢，旺角卡门啦，就系佢其实。 前期啲 嘅。系啦，前期啲，即系未正式蜕变佢自己嘅风格之前嘅电影啦。咁佢由阿飞正传开始啦，我哋睇到系一个好唔同嘅风格出咗嚟。咁其实佢自己都讲过呢，其实佢系想某程度上将嗰个故事个架构成日讲起承转合呢，佢系摆得唔係咁理呢樣嘢，佢就反而係突出咗係用人物去帶個故事多啲嘢。咁所以我哋見到如果阿飛正傳啊，甚至係更加犀利嘅東邪西毒啊嗰啲，會有好多個人物嘅。每個人物呢條線其實好碎咁樣嘅好似。咁但係我就覺得好好睇嘅，但有啲觀眾係真係會睇到離場嗰啲嚟㗎嘛。咁所以呢，咁但係反而返到嚟呢一個戲啦，我哋今次揀呢個花樣年華啦，咁佢相對你一個故事線呢就比較簡單啲，咁係兩個人嘅即係一個關系咁样嘅故事咁去，咁我觉得咁样即系一个简单啲，我哋又可以分析多啲。如果唔系你净系讲晒嗰扎人物咧，你都已经有排讲啦，即系东邪西毒嗰啲。咁样所以就拣咗呢一个啦。 咁花样年华其实佢真系好少角色，基本上咧系得阿张曼玉同埋梁朝伟男女主角嘅，连佢哋嘅另一半咧，佢系刻意咧只系影背影啊，或者得把声啊咁样就做咗啦。另外见到嘅就系个房东啦，同埋一个梁朝伟嘅同事啊，咁样啦。咁其实好似话呢个故事咧，系有上乘就呢个阿飞正传，下作就2046嘅。 系，因为其实佢啲人名啦，你系睇到苏丽珍啦，咁个人名佢系阿飞正传嗰个张曼玉个角色系呢个名，咁佢呢个戏都系呢个名，咁佢去到2046亦都有呢个角色嘅一啲嘅影像喺度嘅，咁所以佢系有。即係佢又唔係好明顯嘅，啲人估計啊呢、這個會唔會就係、是、即係《阿飛正傳》嘅嗰個張曼玉嘅角色嘅後嚟咧？即係咁樣會有一啲咁樣嘅佢又唔係好明顯話俾你聽一定係咁，但係佢會擺咗呢啲好似係俾你估計下，係啦，好似暗地裏又有啲嘢有咁樣咧，即係王家衛啲嘢好中意咁樣。 但係嗰個時代背景都唔同嘅，所以嗰、那個又好難話佢係 哎呀唔係完全唔同嘅喎，其實都。都是讲60年代的嘛，因为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东西的。只不过他的拍摄手法有点不同，所以你见到那样东西，即是阿飞正传那个通啦，成个戏那样东西，啲人穿啲衫啦，同花样年华好不同啦。花样年华 是 啦，成啲旗 但都是好靓的。 是啦，咁是不同。但是他的时间其实是可以是即是你话可以系个线性嘅，系咁咁，但系佢其实系咪即系呢个角色系咪 exactly 就系嗰个人物嘅后续，定系佢可能用呢个人名去代表嗰个年代嘅某一啲嘅女性去咁样咧？咁你又可以咁样解读好多嘢，你知道可以 2046都係啦。我哋見啦，喺個戲入面，梁朝偉之後搬咗去另外地方住，嗰、那個門牌就係2046。 係啦，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嘛。 係 呢啲就係王家衞電影有趣嘅地方啦。咁我哋下節翻嚟嘅時候咧，就再聽下《花樣年華》呢個故事係講啲乜嘢啦。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欢迎大家回到嚟一劇之本啊！咁我哋继续咧会讲下《花样年华》呢个电影啊嘅故事里边系讲啲乜嘢嘅？咁其实咧《花样年华》嘅故事佢系交代咗一个咧系1962年啊咁嘅一个香港嘅背景啦。嗰阵时嘅背景其实一起去租一个地方，咁就租间房咁样住，其实都好普遍嘅。咁、那个故事咧就系交代报馆里边嘅编辑啊周慕云，即系梁朝伟饰演嘅角色啦。咁同佢太太咧搬到去依个新嘅地方啦，咁同时咧同一日咧，亦都有另一对嘅夫妻咧，系喺隔篱间屋咧搬咗入去嘅，咁就系咧张曼玉饰演嘅苏丽珍嗰个角色同佢一个日资公司翻工嘅老公啊咁样，咁其实佢哋搬咗入去啦，咁第一日其实佢哋啲家私咧都唔知点样安排到佢哋系。调转咗嘅，乱咗嘅。 因为同一日搬屋，咁大家两伙人就喺正隔篱嘅啫。咁你搬运公司嘅人就成日将梁朝伟嗰啲嘢就搬咗去张曼玉度，搬张曼玉啲嘢就搬出梁朝伟度。咁有一啲咁样嘅混乱喺度出现咗嘅。不过就好快咁就完结咗，即系大家总算就搬咗入去住啦。咁样。 咁于预示咗，其实佢哋之后咧都会有啲嘢交换咗噶啦，咁样。 原来有咁嘅意思系嘛？交换咗。 咁跟住咧，后屘就发展。其实都见到佢哋好似有啲时候会见到面啊，咁始终都系邻居啦。咁但系咧有一日周慕云咧就约咗苏丽珍出嚟啦，因为其实佢都发现太太成日都唔喺屋企啊，但系去到接佢放工又话佢一早走咗啦，佢今日早放啊。同样苏丽珍咧嘅老公咧亦都成日都好夜翻啊，唔喺屋企啊。咁有一日咧，周慕云咧就约咗苏丽珍出嚟食饭啊，有啲嘢想问你啊。咁佢就开始嘅时候咧就系话我觉得你个袋好靓啊，喺边度买噶？咁因为我太太就嚟生日啦。咁但系苏丽珍同佢讲啊，依、這个袋啊，系我老公喺日本带翻嚟，我香港买唔到噶。跟住然之后，苏丽珍亦都话啊，我有啲嘢想请教你啊，你条呔好靓嘅，又喺边度买啊？咁然之后咧，周慕云又话啊，原来系香港又系买唔到 嘅。好多香港买唔到嘅嘢， 系佢太太送俾佢嘅， 系啦。 但个重点咧就系、 是、个重点就系咧，其实周慕云咧就见到佢太太攞住一个同苏丽珍一模一样嘅袋，苏丽珍你都发现周慕云戴住嗰条呔系佢老公咧日日都戴住嘅，咁佢哋咧就发现咗其实佢哋 嘅另一半 咧 即系 有啲嘢啦， 越轨嘅行为出轨啦，系啦，有奇怪嘅，即系所有香港冇嘅嘢都咁啱喺对方个身上面发生，不过就佢哋两个就发现咗自己嘅另外一半同对方嘅另外一半咧有一啲婚外情，咁佢哋本身亦都喺度谂紧，究竟点解咧？佢哋点样会开始嘅咧？咁就好特别嘅，佢哋两个嗰、那个接住落去咧，佢哋做啲咩咧？就系去试下究竟对方系点样开始咧？佢哋好似排戏咁样就讲佢哋会唔会系咁样嘅咧？跟住两个人自己去试一试先，跟住去讲一啲对白，跟住突然之间停一停，唔系咁嘅，我老公唔会咁样讲嘢。然之后佢哋再排多次嗰一段，跟住可能由个女方去首先讲嘢，即系佢哋两个之间用一个咁样嘅方法，然后咧佢哋就开始多咗倾偈啦，或者多咗沟通啦。咁苏丽珍就发现到原来周慕云佢系中意写呢个武侠小说嘅，咁原来佢自己都对于武侠小说好有兴趣嘅。咁但系咧周慕云就话其实就当呢啲公寓嘅嘢都冇谂住写落去噶啦。咁但系咧可能因为今次嘅变故啦，搞到佢哋可能有啲嘢想做啊，想转变下，咁然之后咧，咁苏丽珍就好鼓励，喂，不如你试下写武侠小说啦，咁周慕云就话，咁不如我哋一齐写啦，咁既然你又有兴趣，咁大家。 家可以一齊撞下橋嘛。跟住佢哋兩個咧就開始一齊去寫武俠小説，甚至係話有啲報紙啊，佢哋都有意去連載佢哋嘅即係武俠小説喎。咁佢哋咧就開始更加一啲比較上係親密啲嘅相處咯。 咁甚至乎咧，有一晚咧，咁啊，蘇麗珍又過到去啊慕雲嘅屋企嗰度一齊寫小説啦，個房間裏邊，跟住突然之間咧，點知房東咧就帶住一扎人咁樣翻到去喺個廳嗰度打牌，跟住已經問啊，係咪打幾多圈啊？係咪會走噶咁樣？因為佢哋如果就咁離開咗咧，人哋就會發現佢哋咧兩個匿埋喺間房度啦，唔知做咩。雖然佢哋咩都冇發生過啊，但係佢哋都有啲心開咁樣，唔敢出去啦。咁就唯有喺裏邊等啦。咁啊，點知咧打通宵、啊，咁佢哋兩個咧就要匿喺間房嗰度。相處咗好耐啊，其實喺裏邊係冇嘢發生嘅，但係的而且確咧，會令到佢哋兩個咧相對嘅時間就會多咗啦。咁同時蘇麗珍亦都講到，唉，真係唔可以錯咗一步咧，就總之 錯難返啊。因為佢哋就強調，我哋同即係自己另外一半出軌嗰啲唔同嘅，我哋基本上係純友誼嘅關係嘅啫。 我哋同佢哋唔一樣嘅， 我哋唔可以做到好似佢哋咁嘅，我哋係精潔嘅 ，OK。咁所以不過佢哋都會怕一啲閒言閒語啦。咁啊，尤其是嗰一晚又打牌打通宵不特止，仲要打埋個朝頭早，等咗好耐，跟住終於先至可以阿張曼玉即係阿蘇麗珍咧，先至可以鼠走。咁然之後咧，梁朝偉都话不如佢出去再搵个另外一个地方租嚟住啦，咁因为希望勉强咗佢哋啲房东嗰啲闲言闲语，咁跟住佢就喺另外一个地方搵咗一间房，就系个门牌系2046嗰间房啦。 系啦，咁佢咧就其实佢哋已经完成咗一本小说噶啦，一齐，咁其实都几成功嘅，咁然之后咧佢又再邀请苏丽珍啦，不如我哋又再一齐写小说啦。其实苏丽珍咧就拒绝咗佢嘅，咁。慕雲咧繼續諗一啲方法，令到蘇麗珍可以嚟到啦。咁首先咧，佢就係失蹤咗一排先。蘇麗珍其實都有啲擔心，咦？點解見唔到佢嘅？亦都係甚至乎打去公司揾佢啊，咁樣啦。 但公司啲人又話佢冇出現啊，失咗蹤啊，咁。 咁咧呢個時候咧，阿慕雲咧就話，總之有啲方法令佢知道其實佢病咗，咁就喺2046間房嗰度。咁咧蘇麗珍咧就好緊張咁樣咧，即刻就去到啦。咁其實呢個鏡頭就 pan 咗過去。阿慕雲嗰度佢係笑咗一笑嘅，咁呢個時候你就會係諗啦，究竟佢係咪刻意嘅咧？咁樣係咪想報復咧？咁樣咁跟住去到啦，咁亦都係見到佢哋有一晚好好嘅相處啦，咁大家都好似好開心、好甜蜜咁樣嘅，有啲鏡頭交代下。咁跟住咧，但係咧，蘇麗珍翻到去自己屋企啦，咁阿房東太太咧就話佢啊，你哋唔應該咁樣嘅，尤其是你老公唔喺香港啊，就話佢唔應該。 即係成日走咗出去唔翻嚟，或者去見其他異性嘅朋友啊，咁所以即係你知道佢哋都好忌諱呢啲閒言閒語噶嘛，咁所以咧蘇麗珍都係話，咁我哋都係唔好再見面啦。 咁咧，周慕雲咧，但係咧佢就同佢講啦，我決定去新加坡啦，咁但係去之前咧，我想有一個道別咁樣，佢哋又好似排戲咁樣啦，又再一次玩呢個遊戲啦，咁咧就係想蘇麗珍就要同佢講啊。我真係唔可以同你一齊，我老公翻咗嚟啦，咁樣我哋永遠都唔可以見面啦。咁呢個道別咧，令到蘇麗珍反而係好傷心，咁就攬住咗呢個嘅慕雲啦，咁就更加顯得咧，其實佢係愛上咗呢個嘅慕雲啦，已經。之後，慕雲咧就打個電話俾佢啊，同佢講話啊，如果我得張船飛，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啊？咁但係咧，佢冇等到。蘇麗珍嘅回應咧，佢就已經走咗啦。咁剩翻咧，蘇麗珍就留咗喺個2046嘅房嗰度趕到過去，然之後就已經乜人都冇，佢就喺度喊啦。咁一年之後啦，咁蘇麗珍咧亦都去到唔知點解啦，可以去到慕雲喺新加坡嗰個住所嗰度，跟住然之後咧就攞走咗。一对拖鞋是唯一一样是属于苏丽珍的东西。 那对拖鞋就是之前说他们有一晚呢即是房东在外面打牌，然后 苏丽珍就留低咗对拖鞋喺啊周慕云间房入面，就系嗰对拖鞋。咁啊，慕云一直就保留住佢，带埋过去新加坡。咁但系之后就阿苏慕云就话系咪有人入过我间屋啊？唔见咗嘢。咁佢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就系阿苏丽珍嚟。 其实佢都冇发现系苏丽珍嘅，佢唔知道系唔系嘅，因为苏丽珍攞走咗，然之后佢留低咗口烟，系即系食咗，即系有个红唇印咁样摆咗喺度。咁其实系梁朝伟唔肯定，佢可能估到可能系，但系其实佢又一直都冇肯定到嘅。 跟住然之后又已经返返几年之后又返返去香港啦。跟住就交代呢，张曼玉就上去探返个房东太太啦。跟住啊，佢要离开，原来房东太太要移民啦咁样。跟住啊，苏丽珍呢就问房东太太啊，你会租俾边个啊咁样。佢系有意想租落嚟嘅，佢亦都系带住一个小朋友叫容生啦，咁样就租咗落嚟住嘅。咁亦都交代到慕云亦都返咗去探佢以前隔离嗰个旧房东啦，但系嗰个房东咧就已经搬走咗。 但其实张曼玉嗰阵时系住喺隔离嘅，但系都系远悭一面啦， 系冇办法见到面咁样。咁跟住咧，最后咧点样结束嘅咧？就系阿慕云咧就去到柬埔寨一个吴哥窟嗰度，去搵个树窿咁样，咁好似类似讲嘢咁样啦。咁因为佢之前同朋友讲过话啊，如果你有个秘密嘅话，你会点样处理啊？我就会咧搵个树窿讲完。之后我就会埋咗佢，咁佢依度呢亦都系可能讲咗一个秘密啦，可能唔知咩啦，咁啊等观众估下啦，咁最后佢系搵啲杂草咁样埋咗佢，咁佢就离开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面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剧之本咧，会同大家讲王家卫导演同埋编剧嘅电影嘅《花样年华》。咁呢一套嘅电影咧，佢得到好多嘅奖项啦，同埋喺好多嘅选举，即系关于电影嘅选举入面咧，都名列前茅嘅。咁就头先节目开初嘅时候都提过啦，佢喺旧年啊2016年嘅英国广播公司评选21世纪最伟大嘅100部电影入面咧，佢系得到第二位嘅。咁而喺2011年啊英国嘅《泰晤士报》入面评选百大必看电影咧，《花样年华》咧系第四位噶。2009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啊评选嘅影史18部最佳亚洲影片咧，《花样年华》系第一位噶。而2009年咧，《泰晤士报》近10年嘅最佳电影啊，《花样年华》亦都系得到第一位噶。咁可以想而知呢一套嘅电影咧，佢系出色之余咧，亦都唔单止系喺香港大家会即系觉得佢好好，甚至系喺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地方都覺得呢一部嘅電影咧係十分之出色嘅，咁而我哋今次咧就集中討論一下佢喺劇本方面咧有啲咩我哋覺得好好嘅地方，我哋可以一齊去傾一傾嘅。咁啊，陸姑啊，首先就要問一下你啦，即係你覺得劇本上面呢一個《花樣年華》，你點樣去評價佢先？ 我想一個想講下咧，呢個戲咧2000年上映啦，咁其實咧呢段時間裏面咧，我睇咗好多次噶啦，咁但係咧今次做呢個節目再睇翻咧，我有啲新嘅感受係以前冇嘅，就係咧我覺得咧嗱，佢戲裏面咧講60年代啦，就啲人就係有個房東啦，即係通常係兩夫婦啦，同埋啲可能仔女住一間屋，咁但係咧佢其中一個房東就係話佢個仔結咗婚啦，就搬咗出去啦，咁所以空咗一間房出嚟，咁而家梁朝偉同佢太太就係租咗嗰間房咁樣，係一個咁樣。模式嘅，咁啊張曼玉嗰邊都係咁樣嘅，咁樣係而家我發覺今次睇咧，咦我諗可能香港遲啲都可能會，因為香港原來租屋都係呢個問題係越嚟越貴啊，樓價越嚟越貴啊， 不過係啦， 係咁係，因為以前啲屋咧即係一間房都好大嚇，即係可能100几200尺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可能呢房冇辦法，但係咧嗰個租住嘅困難咧，我開始感覺到係翻返去嗰陣時，同埋仲有咧就係啊張曼玉佢每一次咧即係落街買。 雲吞麵咧，係要自己攞個盤落去噶嘛。嗱，我哋而家最近咧，其實都係覺得係環保咧，都鼓勵大家係要攞翻自己啲兜啊啲嘢落去裝嘢。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我哋好似都係翻翻去六十年代咁樣啦，好似 呢啲好嘢嚟嘅，係啊係啊，真係環保啊嘛。 同埋跟住啊個房東太太啦，即係佢收尾翻翻去話：，誒而家香港都好亂啊，要移民。即係我估唔到咧，我哋幾十年前咦個戲講六十年代，但我今次最近睇翻，咦有呢啲嘢，我覺得咦好似 歷史係會重演 嘅，冇錯。咁係以前我睇嘅時候冇感覺呢樣呢啲嘢，咁今次係有呢啲咁嘅新嘅感覺。 過多三十年後睇，可能又會都係呢啲感覺又出翻。 冇錯，即係呢啲係真係關於人類。我哋上次其實講過一個戲咧，都係話人係冇辦法從歷史學習啊，歷史不斷循環。咁一個都係其實一個好嘅劇本去寫緊嘅嘢，去反映緊佢當時嘅社會。咁其實呢啲嘢，如果你當你人仍然係存在咧，咁呢啲嘢你教咗幾十年，仍然佢係你會見到嗰樣嘢啊，你仲會感受到嗰樣嘢嘅喎，即係仲係嘅喎。咁都係一個好嘅劇本，我覺得係需要有嘅嘢嚟嘅。咁呢一方面，我諗佢當時冇諗過係呢啲係嘅。咁但係當佢真係去營造呢個六十年代寫嗰個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呢啲嘢你會出翻嚟。其實你見到佢咧雖然好似真係寫一個愛情故事嚟啦，我哋見到係咁，但係咧佢譬如當中啊張曼玉嗰間公司啦，佢老細啦，係做啲船務嘅。咁其實亦都反映咗，即係六十年代嘅時候咧，香港嘅船務係好發達噶嘛。咁航運啊呢啲，咁但係而家已經呢個行業都係式微嘅相對。咁但係即係佢，你見到佢喺呢啲嘅細節上面咧，佢嘅鋪排其實佢都有真係將一啲六十年代，即係王家衞佢嘅電影好多時都講六十年代，佢好中意六十年代，我相信。咁所以佢都將好多啲六十年代嘅嘢，其實真係擺咗喺裏面啦。譬如寫武俠小説啦，即係當時其實金融亦都係嗰個年代咁樣寫。以前啲報紙係好興呢啲係連載啲武俠小説啊咁樣。咁所以佢呢個人物亦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嘅。咁啲人大家會去即係張曼玉其中有一日就係去隔離借報紙啊，因為咧佢嗰日冇。派到報紙嚟定係點？咁佢想要追緊小説，所以佢要去過去隔離屋睇。咁即係有呢一啲嘅習慣咧。咁你睇翻就係佢真係反映緊嗰個年代嗰啲人嘅一啲生活嘅習慣咁樣。咁係其實好細膩嘅都係。如果你話劇本咧，我自己覺得王家衞戲咧，佢每一個場口咧唔係好長嘅，即係佢啲鏡頭，但係咧佢好善於用鏡頭去講故事嘅。即係我哋話劇本當然係對白好重要啦，咁佢啲對白當然寫得好精警嘅，你要見到。咁我哋依一陣間可以講下啦。但係咧，佢除咗用對白之外咧，佢用一啲鏡頭去講故事咧，佢都做得好好啊。譬如一開始頭先講啦，就係佢就係用一個搬屋嘅片段啫，就係依個就話，我啲家私搬出去隔離嘅嗰個櫃我嘅喎，咁即係大家兩個撈亂咗。佢當中亦都有咧，就係話咦呢啲小説咧，武俠小説咧，唔係我個張曼玉啊，唔係我個係咪隔離啊周生啊咁樣，即係已經佢將呢條線其實武俠小説呢樣嘢咧，已經係好早好早咧，已經鋪咗少少喺呢一度噶啦。咁佢亦都用呢一個大家搬錯嘢啊，啱啱又同一日搬屋啊，呢啲嘢頭先就係阿餃子都講過，即係其實佢已經係預。試咗少少，佢哋兩個人之間嘅其實明明係兩條平行線嚟，但係佢哋又會大家交叉咗喺一啲即係咁樣嘅關口，咁已經其實預示咗個故事跟住係點樣。咁呢啲係佢講故事嘅手法嚟，一早已經有。如果喺當中睇翻有三個片段啦，其實佢頭先嗰個叫做角色扮演啦，叫做呢一樣嘢，佢其實成個戲佢做咗三次嘅。咁第一次咧就係、是佢哋兩個啦，都係扮大家係對方嘅伴侶，點樣去出軌嘅咧？點樣開始嘅咧？咁我哋見到有一場咁樣戲，跟住到第二次咧，我哋就會見到咧，張曼玉係做翻自己嘅，而阿梁朝偉咧就係做佢個先生，咁咧就係佢哋想去試下。當你真係去同我先生攤牌嘅時候，你會點樣處理呢？張曼玉同佢講，你係咪真係識咗第二個女人咯？即係咁嗰有一場嗰個戲，咁但係你見到咧呢一次 role play 咧就係張曼玉係自己做翻自己啦，已經咁係一個去扮演嘅啫。然之後到落到第三次就係佢哋別離嘅時候啦，就係將佢大家不如做一個我哋真係道別嘅嗰個環境比較大家有心理準備嘅時候咧，你要見到兩個其實都係做翻自己噶啦，已經，即係佢哋個 role play 只不過係之後我哋會發生嘅一個處境係咁樣嘅啫。咁你見到嗰個由假慢慢去到真嘅嗰個鋪排，你要見到佢呢度佢都有呢個嘅處理喺度，即係又慢慢係其實大家兩個都係 真係扮下啫。但係慢慢個戲假去到情真，去到大家最後其實大家係真係做緊兩個人自己嘅感受嚟㗎啦，真係已經唔係扮演啦咁樣。咁佢呢啲你要見到係佢真係有，即係有一啲嘅心思喺度，即係有鋪排過，而且嗰三段戲其實都好好睇，而家好好做啊！你作為演員你自己咧，會覺得哇，嗰三段戲好好做，如果自己做，你都會覺得咁樣。咁當然仲有一場好經典嘅就係佢哋即係大家第一場啦，即係食飯約出嚟，就係大家去試探，原來對方你知唔知道對方其實係咁樣啦，即係嗰個用一啲手袋一條呔咁樣，咁已經好輕輕幾句，咁你就出咗成個嘅狀況，亦都睇到佢哋自己裡面嘅有啲掙扎，即係點樣去開口同對方講咧？其實你個太太、你個先生係同我，即係咁樣，所以佢本身。王家衛不嬲寫呢個每個場景，去一個場景裏面嗰啲對白咧，都係寫得好精警啊！即係你會好記得呢啲一場口 嘅。咁你會覺得咧，啱啱所講話三個嘅角色扮演嘅情節咧，擺喺個戲入面，對於成個故事有冇話特別嘅幫助咧？或者對於個人物嘅發展啊，佢哋嘅關係有冇特別嘅幫助嘅咧？ 我覺得一定有啦。我反而會諗咧，就係、是呢、这、一個情節咧，其實你會諗呢個角色扮演，其實唔係普通男女會做嘅，即 係 嗱係，但係點解佢擺喺佢裡面，你又覺得都可以咧？因為佢就係放咗嗰個啦，大家係寫嘢嘅，佢哋係會作故事嘅，即係佢所以梁朝偉之後係即係寫武俠小說，而張曼玉都係幫佢，亦都係中意睇故事嘅。咁所以佢擺一少少呢樣嘢，你又會覺得啊，當你係一個作家嘅時候咧，你咁樣去做又唔未至於太過過分係咪？ 即係兩個都係，係 啦，兩個都係中意咁樣創作嘅時候咧，咁你出咗呢一個模式去佢哋嘅相處，你就會覺得啊都可以接受喎，即係唔係話離曬太譜喎，即係如果你因為你平時都會諗噶嘛，你唔係個正常普通人會去判到，喂我哋不如玩下咁樣，即係你唔係一定會得噶嘛。咁所以佢當佢設定咗呢兩人物，然之後佢用咗佢哋嘅 back 即係個背景，然之後就去選擇咗咁樣嘅形式去處理佢哋之間嘅。關係用咗三個咁樣嘅場面咧，其實係都好獨到嘅，我自己覺得 合理嘅。首先係合理嘅，咁而對於個人物或者佢哋嘅發展有冇特別嘅幫助咧？你覺得？首先我哋合理性就冇問題啦。 其實就一定有啦。我就係話，因為你見到佢哋點樣，你點樣佢哋由兩個個體大家都好似開始懷疑對方，其實呢個係情敵嚟嘅喎，你會覺得對方其實同你係情敵添嚟嘅喎。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同佢楞上個關係呢？咁你第一場戲就係佢哋要睇下兩個人係點樣開始，即係當佢哋兩個係一個其實我就應該怪你老公，係咪？你又應該怪我老婆嘅時候，但係佢哋選擇咗喺呢用一個咁樣嘅 role play， 就係我哋不如試下佢哋其實係點開始嘅時候，你其實將自己同對方係反而接近咗，咁你咪？推到佢哋其實係由一個敵對關係，其實去咗一個係朋友盟友嘅關係，甚至即係咁係啦，係呢一樣嘢。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轉捩，令到佢哋我覺得可以真係變成咗大家好似同伴咁樣，同病相連咁樣，然之後去處理呢一個大家面對嘅婚外情。中間同後面嗰段咧，我諗最主要係俾佢哋睇到佢哋兩個之間有一個位去俾佢哋睇到佢哋嘅感情，其實有導演啦，最後決定咗啦，其實佢拍咗一啲片段嘅有佢哋對方嘅伴侶，咁但佢到最後決定係放棄咗唔要嗰啲，直情係即唔出佢哋嘅樣嘅嘅時候，咁你會諗，咁你張曼玉同應該要同丈夫有嘅嗰啲關係、嗰啲感情，佢係喺邊個位點樣做到出嚟咧？咁佢而家就借助咗呢一啲嘅場口咧，俾你見到張曼玉如果真係要面對個丈夫嘅時候，佢嗰啲感情會係點樣？即係佢係點樣面對呢一個丈夫咧？咁你從而亦都睇到佢究竟一個點樣嘅女人啦。其實個戲有樣好咧，就係佢亦都係用咗有時用咗一兩個對白就已經。可以俾你睇到一個角色係點樣啊？譬如張曼玉好早佢就已經係有一句就係話：我哋唔會同佢哋一樣。另一句其實已經係你已經睇到呢個角色佢嗰個取向同埋佢之後嘅結局，佢會點樣選擇？其實你已經係睇到佢係一個比較傳統嘅女人。佢可能喺愛情上面佢真係會鍾意咗，但係佢對自己嗰個道德啊，佢係好規範嘅。所以點解我睇佢有啲話嗰啲旗袍係即係著好多旗袍，雖然係靚啦，當然係呢樣嘢。另外亦都係旗袍係一種好 規範，即係好傳統咁嘅一個形象嚟嘅。咁所以張曼玉佢就係代表呢一樣嘢，佢嗰、那個佢描畫出嚟個女性嘅形象就係、是、當時都係比較傳統啲嘅。佢會結咗婚就係覺得要都係要從一而終嘅，係嗰種嘅道德係會規範咗佢，令到佢所以之後佢就算鍾意佢都係會放棄。即係你見到從一句對白好早，你已經睇到啊呢、這個女人係咁樣嘅一個女人嚟嘅。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馮傑。 蘇麗珍佢嘅角色係比較立體啲，同埋你會清楚啲佢諗乜嘢噶嘛。咁但係相反咧，阿慕雲咧，其實咧係好含蓄咁樣去交代佢諗緊啲乜嘢，或者佢計劃緊啲乜嘢，即係佢咁樣對蘇麗珍咧，其實係有冇目的嘅咧？ 即係佢係咪想報復？ 係我估咧，梁朝偉嗰邊咧係難睇啲嘅，即係因為佢基本上就淨係食煙啦，嘅抽煙啦，或者有一下我記得咧係知道個太太唔喺香港定唔知點嘅時候，佢真係扮埋到門啦，即係呢啲少少嘅嘢係佢嘅發泄咗，係就係咁。咁所以佢嗰個笑一笑啦，係咪代表佢就係有呢個報復咧？咁其實係亦都唔奇啊，我覺得。咁但係我哋會見到佢後嚟其實佢自己都真係中意咗啦。咁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咧，你知即係黃家衞拍戲拍好多噶嘛，係咪？佢剪就得呢個 version 啫，咁其實但係佢後嚟其實都有留咗一啲嘅剪咗嘅情節咧，其實係出嚟嘅。咁如果我睇過咧，其實我係見到有一幕咧，係講佢哋兩個。其實係嗰晚嚟嘅，就係佢哋喺個2046嗰個房裏面。其實佢哋我諗都係有少少嗰個互相報復嗰個心態嘅，所以其實佢哋係想不如上床啦，即係咁樣坐喺個床邊。咁啊，周慕雲直情開始除衫，張曼玉都開始，但係去到某個位。但佢哋个表情都系唔系嗰种真系好想上床嗰种，而系真系有少少即系知道佢哋个伴侣即系去咗日本啦，佢哋咁样系有少少想报复嗰个心态。咁但系到最后佢哋都系冇发生到，即系张曼玉系唔得咯，即系冇即系停咗，咁大家就冇咁样嘅。咁有一场咁嘅戏，咁当然佢最后选择系冇做到出嚟啦。咁亦都有一场戏啦。头先你讲过咧，你话佢最后喺吴哥窟嗰度咧，去讲一样嘢咧，好似好唔关系咁样嘅。突然之间，咁但系咧，我见到佢有一啲先咧，其实佢 cut 咗嘅。如果佢摆翻落去嗰件事咧，会合理好多嘅。 咁啊，陈宇喺吴哥窟嗰度。 系啦，佢其实咧，我见到佢有一场先，首先就系2046嘅。佢應該係我諗嗰場係最後有一日我哋會見到咧，張曼玉話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啊咁樣嘅，喺個的士嗰度。咁而我見到佢就係咧有一場戲咧，就係講佢哋係真係喺2046嗰度咧，係真係有關係發生咗個關係。咁啊張曼玉仲留低咗一隻耳環嘅。咁然之後咧，我哋見到幾年之後咧，有另一場先咧就係喺吳哥窟嗰度嘅。當梁朝偉去咗吳哥窟嘅時候啦，咁啊張曼玉啱啱又同佢個老公咧去嗰度傾生意，咁但係佢老公咧就去咗傾生意，佢咧就陪咗個老細嘅太太去遊吳哥窟咁樣。咁兩個人就相遇，咁啊梁朝偉當然知道佢咧就已經有同翻老公一齊啦。咁而梁朝偉離開嘅時候咧就問咗一句，佢話你當日係咪喺新加坡嘅時候，你係咪打過電話俾我？咁佢問咗一句嘅，咁而阿張曼玉嘅答案咧就係話我唔記得咗啦，咁樣嘅。咁然之後咧，就先至係佢嗰個去喺吳哥窟裏面嗰個講嘢，佢係將個耳環咧，即係嗰日嚟留低咗嗰個耳環，係擺咗入去個窿嗰度，然之後佢先講嗰堆嘢嘅。嗱，如果有咁樣咧，你就會覺得件事咧係合理好多，即係會合理啲嘅。因為我即係嗰幾年，我突然間見翻你，係咪先？但係然之後發覺。你又話俾我聽，你唔記得咗，你唔承認啦，即係當日係你打過俾我，即係呢樣嘢咁樣嘅時候，佢就會有一個好大 urge 去想講翻呢件事出嚟，咁就會有嗰個吳哥窟去講去樹窿嗰樣嘢，咁嗰個動力就會大好多。咁但係當然最終我相信佢係因為咧唔想將佢哋之間嗰個真係親密嘅關係咧，真係咁出啊，即係咁所以佢就 cut 咗呢一啲相關嘅先，咁啊淨係做咗後邊嗰個吳哥窟嗰個咧，就係變成咗一個係意象上邊嘅一個感性上嘅一樣嘢啫。 即係起碼交代佢哋兩個人嘅關係入面，依家我哋見到嗰個就冇咁明確嘅。 係啦，係啦，係啦。 如果佢將 cut 咗。 嗰啲先做埋出嚟，即係剪埋落個戲入面，就會令我哋無論係喺對蘇麗珍嗰條線，或者係周慕雲佢哋自己諗嘅嘢，我哋都會明確啲去知道佢哋想點樣。 或者話我哋而家其實都知道，只不過我哋對佢哋究竟有冇發生嘅關係呢樣嘢就會比較曖昧啲啦。即係你可以有想像嘅空間啦、即係而家佢唔做出嚟，佢唔擺嗰啲線落去嘅時候，你可以有想像嘅空間咯。 我依家直情係覺得冇咯， 冇亦都可以咯，係絕對可以係冇嘅。咁你可以自己諗咯，係咪？佢冇做咁白俾你。咁呢個我自己就會覺得純粹係為咗吳哥窟嗰場戲咧，而家係會覺得有少少。好似斷開咗少少嘅， 有啲咁。雖然佢話過咗幾年之後嘅，但係無啦啦個場景一下跳咗去吳哥窟咧，係做咩？ 同埋佢無端端係點解嗰陣時先至會講咧？係吳哥窟咧，新加坡冇棵樹， 係啦， 就會有少少嘅。咁我諗佢嘅取捨啦，當然即係佢選擇啊，到最後可能即係如果你成條線去就當然有曬咁樣就會合理好多。咁但係佢取捨完覺得冇，可能即係隱晦啲，咁曖昧啲。咁佢呢個純粹作為一個收尾，咁樣佢覺得可能個意境上面可能好啲喎，咁樣即係呢個係佢嘅取捨。但係你會睇到就係佢做一個編劇，其實佢係有兼顧到嘅，只不過去到剪嘅時候，佢有一啲佢自己嘅決定咯。係。 但我哋最後睇個製成品，我哋依家都唯有係根據咗我哋睇咗嘅呢個電影，然後再睇翻佢個故事，即係佢個劇本係點樣。即係如果我哋又加埋嗰啲剪咗嘅鏡頭，先至落去評個劇本咧，又好似唔能夠。话完整地将个电影嗰、那个 当然 剧本好唔好去作一个评价， 系啊系呢个系亦都系而家剪咗出嚟嗰个系导演最后去选择系最好咁样嘅咁样咁我自己都系仍然中意嘅，即系我会觉得系啊。不过作为理解呢个剧本原来佢有啲咁样嘅谂法，理解个编剧啦，或者系佢有啲曾经咁样嘅谂法，我哋会觉得即係啦，你如果鍾意就會想了解一下多啲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就咁原先就咁呢個版本，我自己都係鍾意嘅，因為佢最後嗰個呢你都真係可以當係一個佢嘅意象，同埋佢其實係有少少將嗰件事呢係好似提升少少咁樣嘅，去吳哥窟係咪？即係將個時間歷史咁你知黃家衞亦都用好多啲獨白，即係佢用好多文字啊，用好多文字咧，其實係令到件事又好似好文學性咁樣嘅。咁 中間都 有 嘅， 有啲文字喺度，咁佢都好善用呢啲文字嘅嘢，令到佢成個作品咧都好似文學性好似係高咗咁樣嘅。咁我諗呢一啲都係佢嘅會用嘅一個手法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同埋咧，我睇咧蘇麗珍咧，佢個老闆，佢老闆咧就應該係結咗婚，然後同出面有個人有婚外情，然後就靠蘇麗珍，佢用啲電話去交代，呢個唔得閒食飯啦，嗰個要去開會啊，咁樣就去幫佢老闆去處理佢嘅婚外情。另外一樣嘢啦，就係蘇麗珍到最後佢翻去香港，佢住嗰間屋入面有個小朋友，咁嗰個小朋友嗰個應該係佢自己嘅仔啦，咁。點解嗰個位置會出個仔呢？同埋 其實咧，佢戲裏面佢有講，佢係同佢先生噶嘛。佢話佢同佢先生去咗，唔知咩，佢所以佢自己去睇屋嘅。咁樣佢話，但佢先生就嚟翻嚟噶啦，即係佢有咁樣交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見到。除非你質疑佢講大話啦，如果唔係，其實就係即係佢係翻去老公身邊啦。其實我哋睇個戲，似乎都去見到佢係咁嘅選擇啦，係翻去送老公身邊。咁個仔係咪同老公生？咁即係如果頭先從你個戲，你都話好似佢哋應該冇關係喎，佢同周慕雲係冇喎， 嗰度冇發生過任何事啦。 係冇嘅時候，咁我當然可以係理解就係佢係其實翻去佢老公身邊，就同佢老公生個仔，咁佢就大家係翻埋一齊，係咁樣啦。 但係都有人講過，旭生呢個名係兩個武俠小説作家混埋嘅名嚟嘅，亦都係可能係暗示咗係佢同 咁，但係亦都可能只係佢都係同佢老公生，不過佢又 用咗个名去纪念，即系佢自己嘅爱上嘅，亦都可能嘅。即系因为当佢而家咁样摆咗好多嘅喺2046里面，佢冇写得咁明显嘅时候，咁你就有好多空间去俾你去谂，其实佢系有冇做过咧？个仔系边个？即系你大家可以多想象，所以可能亦都佢想咁样啦。等你多嘢谂嘅时候，咁你对戏个戏又会多啲嘢讲啊，咁样就可能更加好。咁所以呢个就系最后嘅，所以点解咁拣咯？ 咁佢老板咧嗰个位啊，你又觉得点样？ 老板就系、是、我谂就系你会更加睇到苏丽姐个人啊，佢。就係其實佢唔會鍾意處理呢啲咁嘅婚外情，佢亦都見到好多人咁，所以佢自己更加唔可以俾自己係成為佢哋囉。即係佢三番四次話我哋唔會好似佢哋咁嘅，佢好明顯係將佢哋嗰種人呢係佢唔想要嘅嗰種人，佢係甚至可能係都有啲鄙視呀嗰種人睇得係啦，佢係唔想嘅。咁你會見到就係佢呢種唔想成為佢哋，所以令到佢可以咁堅持到自己嘅嗰種嘅道德又好，係佢知道自己結咗婚就係結咗婚啦呢一樣嘢。咁我諗係更加幫到佢呢個角色，你會知道點解佢咁樣咯。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鍾意王家衞呢就係因為佢好多㗎電影，好多想像空間，亦都好多留白啦，咁所以先咁值得佢一睇再睇啦。正如老姑咁講啦，佢睇咁多次呢都有一啲唔同嘅感受啊，大家呢都可以再搵返呢個電影去睇嘅。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Bye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